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featuring Gally 的坏听2021啊，去年呢 Vivi 他约满了这个天宇之后呢，就自立门户啊，再次以坏天使为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出发。因为坏天使就是他2010年首张唱片的这个名字啊。这里是吉林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作为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在这首歌曲当中，他特别引用了孩子1985年所创作的《夏天的太阳》，其中《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李宇春以更大的格局写青春的迷惘，也唱出找回自我的渴望。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 虚幻，当空，格格，不入。 大风吹，起纵若狂，天地混沌，不明真相。沉默着火，不屑开枪。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几分胆量，不卑不亢。渺渺你我，青春轮流张望，一腔无邪，热泪盈眶。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顺心观 春的一趟，我们刚听到这里面引用了孩子的作品啊。下面这首歌《春暖花开》同样引用了孩子那首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呀。诗人以淳朴欢快的方式发出了对人的真诚的祝愿呢。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呢，伊能静刚刚结束了一段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婚姻。离开后，记得我们说过要好好的，要好好的，春暖花开。面朝大海，伊能静啊。 一遍一遍听着歌，一遍一遍心也干净了。我本来最爱自己善良，但我几乎要忘记了。 像天的蓝，像海的颜色。 伊能静《春暖花开》，一连听两首歌曲跟诗人孩子有关系，那接下来是跟诗人顾城有关系。顾城呢是很多60后70后的这个很爱的诗人，包括啊，我在80年代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狂热的爱上了北岛、顾城还有舒婷等等的诗歌啊，台湾的还有席慕容啊什么的。嗯，00后呢是喜欢弹幕的，那我们这种啊，60后、70后呢？那个时候只能是读读诗和书哈。顾城也是小娟非常喜欢的诗人。2011年，乐队推出了专辑《C 大调的城》，全部改编自顾城的诗歌。谈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小娟回忆说，那个时候住在北京六郎庄，旁边有几百亩的水稻田，窗外田园风景伴随着青草味道，就以诗人顾城的诗改编为词，写了很多的歌曲啊。接着下来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听的是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的羞涩的夏日，稍后是田馥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 所有的人在看我，所有火焰的手指啊，我避开阳光在极限中行走，不去看旅行的夏天，红草地中绿色的砖块，大榕树一样茂森森的人，我去食堂吃饭，木筷在那里轻轻敲着，对角星的花园啊，走过的孩子都含有黄金。夏天，红草地中绿色的砖块，大榕树一样茂森森的人，我去食堂吃饭，木筷在那里轻轻敲着敲着敲着，对角星的花园啊，走过的孩子都含有黄金。 这是黑比田馥甄现场翻唱的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啊！当时在北京胡同里当过导演的莫西子诗呢，结识了后来的日本女朋友啊，因为地域关系，当然两人天各一方。有一次呢，读到诗人余兴娇的诗集，正好看到这一首，有感而发，一气呵成写了这首歌啊，很虐心。好，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许飞和董玉芳在诗与歌当中彼此成就。接着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李健翻唱许飞的这首父亲的散文诗，没有华丽的词藻，以淳朴的方式和纪实性的描写来唱父辈们的生活。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痛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199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儿子穿着白衬衫跑进了校园，可他最近有些心事，瘦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有个可爱的姑娘和他成了家。但愿他们啊，不要活得如此艰难，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三万尺。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干了这杯 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夜间以阴为主，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白天云量较多，风不大，扩散条件不利，大家应当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阴，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阴，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自古以来，诗与歌当然这是密不可分的，在流行歌曲当中融入诗词之后，也会让作品更具有一些气质、文艺的氛围啊。张靓颖、李荣浩的《女儿国》在这里面就引用了仓央嘉措的诗句啊。 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女儿国，来自张靓颖和李荣浩。说到这个仓央嘉措，下面的这组诗这句这个诗呢，很多人被误认为是仓央嘉措的诗，就是你见或者是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等等等等啊，很多人都误认为是仓央嘉措的，其实呢，这是一位叫做扎西拉姆多多的诗人啊，在80年代末写的一首呢诗歌，后来在2010年底因为贺岁电影《非诚勿扰二》让这首诗迅速走红哈，这首诗的本名叫做本扎古鲁贝玛的沉默啊。有两首根据这首诗改编的歌曲啊，其中有一首呢是一首 OST， 何晟铭为他自己主演的宫锁心玉所演唱的插曲，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 KTV 金曲见或不见。另外呢就是罗中旭也根据这首诗歌啊谱写成了一首见与不见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罗中旭的这首歌，稍后为你安排朴树的生如夏花。 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无声无息不悲不喜，你念或不念情依然就在那里，已经依然不来不去，你爱或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宣不灭不曾不见，愿或更愿我的手就在你手里，敢或不敢我不舍不弃，平静的来我怀里，一会儿让你住进我心里，淡然相伴默然相爱，平静的来住进我心里，依然寂静欢喜。 情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2003年朴树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生如夏花》，我们体会了泰戈尔使之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的纯然之境啊。这里是麒麟，正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这首歌呢，借鉴了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文字的意象、文笔、主旨都非常的接近啊。汪峰呢曾经表示，食指是自己非常喜欢的诗人，他也以这首歌向诗人致敬，同时用这首歌表达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啊。下面一起来听汪峰的《光明》。 刚回京查封了那双鹿眼， 当这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当大地铺满了悲戚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善意。也许迷途的惆怅会追随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当灰烬查封霜的屋檐，当这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也许长成了迷茫会扯碎我的手， 风的光明，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陪大家一起收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来听啊，好久都没有见过的钟立风啊，改编自诗人张藻的同名诗歌《镜中》啊，镜子的镜，中间的中啊，不同于原作当中的恍惚迷离，在这首歌曲当中，钟立风像一个纯真的少年。 这像今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落下来，比如看他游泳到河的另一岸，比如登上一株树木梯子，危险的是忽然美丽，不如看 便落落下来，一路坎坷又涌到河的另一岸，一路登上一株树木，梯子危险的是固然美丽，不如看他骑马归来，脸颊温暖羞缠，低下头镜子永远等候他，能够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触碰擦肩。 幸福还等爱结果。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